持续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同志们，世界命运握在各国人民手中，人类前途系于各国人民的抉择。中国人民愿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十三，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一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打铁必须自身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取决于人心向背。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全党要清醒认识到，我们党面临的执政环境是复杂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要深刻认识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深刻认识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的尖锐性和严峻性。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以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全党要坚定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遵从党章，严格执行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自觉抵制商品交换原则对党内生活的侵蚀，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完善和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制度，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既充分发扬民主，又善于集中统一，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坚决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好人主义，坚决防止和反对宗派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坚决反对搞两面派、做两面人。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加强党性锻炼，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治担当，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革命理想高于天，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以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为重点，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推动全党更加自觉地为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不懈奋斗。三，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 党的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的中坚力量，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为贤，坚持事业为上，公道正派，把好干部标准落到实处，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匡正选人用人风气，突出政治标准，提拔重用，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和四个自信，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全面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注重培养专业能力、专业精神，增强干部队伍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的能力，大力发现储备年轻干部，注重在基层一线和艰苦的地方培养锻炼青年干部，源源不断选拔使用经过实践考验的优秀年轻干部，统筹做好培养选拔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培养选拔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和党外干部工作，认真做好离退休干部工作，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建立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旗帜鲜明为那些敢于担当、踏实做事、不谋私利的干部撑腰鼓劲儿。各级党组织要关心爱护基层干部，主动为他们排忧解难。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要坚持党管人才原则，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加快建设人才强国，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以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把党内和党外、国内和国外各方面优秀人才聚集到党和人民的伟大奋斗中来，鼓励引导人才向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革命老区和基层一线流动，努力形成人人渴望成才、人人努力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局面，让各类人才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聪明才智充分涌流。四、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党的基层组织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基础，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把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组织等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党支部要担负好直接教育党员、管理党员、监督党员和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的职责，引导广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坚持三会一课制度， 推进党的基层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创新，加强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扩大基层党组织覆盖面，着力解决一些基层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扩大党内基层民主，推进党务公开，畅通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监督党的组织和干部，向上级党组织提出意见和建议的渠道，注重从产业工人、青年农民、高知识群体中和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中发展党员，加强党内激励关怀帮扶，增强党员教育管理针对性和有效性，稳妥有序开展不合格党员组织处置工作。五，持之以恒，正风肃纪。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加强作风建设，必须紧紧围绕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增强群众观念和群众感情，不断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要严肃认真对待，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要坚决纠正，坚持以上率下，巩固拓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果，继续整治四风问题，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重点强化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带动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严起来，坚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赋予有干部管理权限的党组相应纪律处分权限，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加强纪律教育，强化纪律执行，让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六，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人民最痛恨腐败现象，腐败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只有以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深化标本兼治，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巩固压倒性态势、夺取压倒性胜利的决心必须坚如磐石。要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决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在市县党委建立巡查制度，加大整治 群众身边腐败问题力度。不管腐败分子逃到哪里，都要缉拿归案，绳之以法。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建设腐败纪检监察系统的检举举报平台，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通过不懈努力换来海晏河清、朗朗乾坤。七，健全党和国家监督机制体系，增强党自我净化能力，根本靠强化党的自我监督和群众监督。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强化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改进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发挥同级相互监督作用，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日常管理监督，深化政治巡视，坚持发现问题，形成震慑不动摇，坚持巡视巡查上下联动的监督网，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试点工作在全国推开，组建国家省市县监察委员会，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制定国家监察法，依法赋予监察委员会职责权限和调查手段，用留置取代两规措施。改革审计管理体制，完善统计体制，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把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增强监督合力，把全面增强执政本领。领导13亿多人的社会主义大国，我们党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增强政治领导本领，坚持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科学制定和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落到实处。增强改革创新本领，保持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善于结合实际，创造性推动工作，善于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开展工作。增强科学发展本领，善于贯彻新发展理念，不断开创发展新局面。增强依法执政本领，加快形成覆盖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各方面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加强和改善对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增强群众工作本领，创新群众工作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推动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发挥联系群众的纽带桥梁作用，组织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坚定不移跟党走。增强狠抓落实本领，坚持说实话、谋实事、出实效、求实招，把雷厉风行和久久为功有机结合起来，勇于攻坚克难，以钉钉子精神做实做细，做好各项工作。 增强驾驭风险本领，健全各方面风险防范机制，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勇于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同志们，伟大的事业必须有坚强的党来领导，只要我们党把自身建设好、建设强，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就一定能够引领承载着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航船破浪前进，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中华民族是历经磨难不屈不挠的伟大民族，中国人民是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人民，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伟大政党。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潮流浩浩荡荡，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而不会等待犹豫者、懈怠者、畏难者。全党一定要保持艰苦奋斗、戒骄戒躁的作风，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全党一定要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齐心协力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更是青年一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全党要关心和爱护青年，为他们实现人生出彩搭建舞台。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勇做时代的弄潮儿，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在为人民利益的不懈奋斗中书写人生华章。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站立在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5000多年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多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无比广阔的时代舞台， 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锐意进取，埋头苦干，为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三大历史任务，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继续奋斗。 代表，刚才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做了报告，请各位代表按照大会的安排认真审议，现在休会。 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会的实况就为您直播到这里， 请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经济之声、中华之声和华夏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纵论焦点，触摸温度，洞见底蕴，在这里，民生与政策共融，洞察与实践共生，专行与时代共鸣，寻根溯源，砥砺前行。中国之声十九大午间特别节目，做客中央台。 听众朋友，中午好，我是主持人张磊。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很多朋友刚刚可能都通过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现场直播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开幕会上所做的报告。那么报告当中有哪些亮点和创新？您对报告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今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十九大特别节目做客中央台第一期，我们就请来了两位嘉宾第一时间来为您解读报告。首先介绍的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李忠杰教授。李教授，欢迎您。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另一位嘉宾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元先生。姚先生，欢迎您。 各位听众大家好。 刚才呢，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的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党的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做报告，您二位和我们一起是全程关注了报告内容哈。那么你们觉得三个多小时的报告感触最深的是什么？李教授先请。 总书记做了三个多小时的报告，内容非常丰富，印象非常深刻，概括起来我觉得可以用八个字叫做 登高望远，气势宏大。那么唐朝诗人王之涣有一首诗，里面叫做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而这个报告确实就是更上了一层楼，站在时代的高度，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回顾过去，展望未来，部署全局性的任务，所以气势非常宏大。如果再稍微具体一点，我把它概括为六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时代。报告明确地宣示我们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或者说我们正在建设一个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二个关键词，使命。概括起来就是四个伟大。 未曾见过我，我未曾见过你，年轻的朋友一见面了，情投意又合，你不用介绍你，我不用介绍我，年轻的朋友在一起了，比什么都快乐。有我有心儿一颗，嘿嘿嘿，心儿一颗，嘿嘿嘿，你不用介绍你，我不用介绍我，年轻的朋友在一起了，比什么都快乐。 太久无法承受，我要

日只留下一场空。你对我像雾像雨又像风，任凭我的心跟着你翻动。啊啊啊，再给我一次最深情的拥抱，让我感觉你最热烈的心跳。我并不在乎你知道不知道，更爱你的心却永远不会老。下一